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99集，一字一念偷换流年。 查了一段日子之后，终于让我看到，有一天晚上他和秋山见面。 那是在舞厅的后巷，邵衍宽竖起大衣立领，匆匆走向巷尾。巷子头上围了一圈人，有拉黄包车的，也有大饭店里穿制服的伙计，甚至还有衣着齐整的银行职员。一群人乱哄哄讨论着什么，邵衍宽走过的时候依稀听到一句： 昨天晚上北头开战了，我听说岛国人炸了北平城门口的一座桥啊。 会有位事吗？哎，我听说呀，岛国人马上就要进攻咱们沪上了啊。 邵衍宽这些日子风花雪月的，不怎么关心时事。岛国人嘛，听说在那儿屯兵很久了，总有摩擦的，不至于成什么气候。秋山在巷尾等邵衍宽，他穿着一身对襟盘扣本地衫，一顶破草帽遮住了道士髻，两只眼睛从帽檐下面看他。 我不是说过没事别找我吗？ 邵衍宽有些动气。 怎么没事？两件事。司藤答应我的求婚了。 秋山眼睛一亮。 真的吗？ 邵衍宽烦躁道。 道长，不见得真要我娶她过门吧？怎么说都是个妖怪，这万一……道长，你赶紧把她收了吧。 秋山沉吟半晌。 邵公子啊，这还要请你多多帮忙啊。 邵衍宽愣了一下。 兵法上说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为上策。对于司藤，我一向避免跟他撕破脸皮。你不知道啊，之前在大江口一带，我跟他打过一次。这妖就是妖，挟持了几十条人命逼我放他。沪上是大城市，他出入又都是闹事。 邵衍宽着急道： 道长如果担心这个，大可不必啊。我之前还带过司藤下乡踏青，那种地方偏僻诸多，我可以安排。 秋山脸色一沉。 你听我说完，这只是其一。第二是司藤妖力不差，之前在青城还重创了我们麻姑洞的道友，我实在不希望道门再有损伤。司藤居然答应你的求婚，可见他现在是被感情迷了心窍了。邵公子，如果…… 他凑向邵衍宽耳畔，声音压得极低。邵衍宽听着听着，忽然怒容满面道： 生孩子？妖怪生出来的，能是人吗？ 秋山冷笑： 邵公子，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妖怪当然不能跟人生孩子的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愿意，生出来的就一定是人。妖怪如果不能尽散妖力，是不能给人生出真正的孩子来的。 邵衍宽忽然明白过来。 你的意思是？ 秋山拍拍他的肩膀。 你想一想啊，他既然喜欢你，你只要对他好一点，多说几句甜言蜜语，这事儿对你邵公子来说很难吗？如果事情成了，一切就简单了，不用伤及无辜，等于是他自毁长城。道门不费一兵一卒就能降妖，邵公子，你功德无量啊。 邵眼宽似乎想说什么，秋山赶在他开口之前打断他。 哎，对了，你说有两件事找我，这第二件是什么事啊？ 邵眼宽语气有些不悦。 道长，想必我们家纺织厂的事你也听说了。 先前跟秋山是说好的，在司藤这件事上邵眼宽愿意帮忙，但作为回报，秋山许他一大笔钱去重振他岌岌可危的家业华美纺织厂。没想到形势变化得这么快，原以为还能撑个一年半载，谁知说倒闭就倒闭了。秋山笑了笑道， 听说了，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。邵公子，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啊，你其实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潜逃在厂子里也是水流去了山外，不如捂在身上踏实。如今兵荒马乱的，听说北边已经打起来了，到时候想外逃，厂子带不走，丢了又可惜，反而是个累赘。现钞我是没有，但是我们道门值钱的玩意儿可还是不少。你放心吧，答应给你的一分也不会少。 邵眼宽的脸色终于稍稍好看了一些。 那就依道长说的走一步是一步吧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来找你。 秋山脸色忽然沉下来。 邵公子啊，不能走一步是一步，我暂时有事要离开沪上，把司藤拖住，以免失了踪迹，诱他产子，这些都要拜托邵公子了。 邵眼宽结巴起来。 怎么，道长要走吗？几时回来？ 秋山叹气道：“ 哎呀，暂时这说不清啊。你们在沪上有吃有喝，不知道内陆疾苦。去年开始，川甘一带大饥荒，买卖人肉，人吃人。听说净化县的县长都给吓疯了。这种地方戾气横生，未免妖变，各大道门都已经赶过去了。总之事了之后，我会再回沪上亲自剪除司藤这个妖孽。 再回沪上，这话说得轻巧，他那时当然想不到前脚离开，后脚就爆发了攻城会战。三个月后沪上即告为沦陷区，不过其实这些司藤自己也没看到，毕竟他没有活到八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司藤还是忍不住面有得色。 我第二天就找到白英，把邵眼宽和秋山的合谋告诉了他，看着他浑身发抖，面色惨白，心里头不知道有多痛快。 司藤心里控制不了的幸灾乐祸，你以为你奔向的是一世良人吗？就此终身可负？其实呢，谁让你不听我的话，谁让你一意孤行？怎么样，现在终于一头撞了南墙了吧？怪谁呢？白英说。 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考虑考虑。 司藤笑笑。 好，你慢慢想，只不过想破了脑袋也很难把负心人变成痴情郎君吧。 说完了又写了地址给白英，语气随之柔和道： 想通的话赶紧过来找我，秋山离开沪上这是个好机会，我们还要从长计议。 三天之后，那一天他记得很清楚，傍晚时分忽然下起暴雨，哗啦哗啦，从旅馆的窗户看出去，屋顶上雨柱都砸起了白烟， 正烦躁着白鹰怎么还没消息，外头响起了嘟嘟嘟的敲门声。白鹰托人给他送了一封信，约他今晚见面，地点就选在倒闭的华美纺织厂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借着这片刻停顿，严福瑞终于想起来要把嘴里的奶干给嚼了。秦放有些不安，司藤从来不像是个有耐心的人，这也完全是他的私事啊，为什么要这样事无巨细的都讲给他听呢？三人之中，也许只有严福瑞是真的拿这个当故事听的。 那后来呢？ 司藤笑了笑， 后来我就去了。事先我已经猜到这次见面不会那么顺畅，但是白鹰的固执还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。白鹰并不觉得是邵衍宽的错，他把一切都归咎于秋山的诡计。 秋山一定在衍宽面前说了我很多很多坏话，所以衍宽才会被蒙蔽的。他是长子，家业的压力很重，是秋山卑鄙，他拿钱来引诱他，眼宽只是一时糊涂。我相信只要给我点时间，我和他相处的久了，他知道我是真心待他的，他会对我改观的。 是啊是啊，眼宽眼宽，哼，你的少眼宽什么都没做错，哪怕是拿刀子抹了你的脖子，也只能怪刀子太过锋利。 司藤冷言嘲讽白鹰， 邵衍宽已经有了妻室，你要去给人做小，自己就不嫌丢脸吗？何止丢你的脸，我们做妖的都面上无光。 衍宽说了会光明正大的娶我过门，该有的规矩都有，半点也不会委屈我，除了旧式排场，还会另做一场沪上风行的西式婚礼， 这你也信？ 白鹰盯着司藤的眼睛。 我信，如果他不照做。 白鹰的声音忽然多了几分冷意。 如果他不照做，我就不嫁。他不是想要秋山的钱吗？为了钱，他也会让我如愿的。我不会丢妖的脸，我会被风风光光的明媒正娶到他的身边之后，跟他日夜厮守，到时候还怕不能让他回心转意吗？ 司藤的笑渐渐冷下来。 那就是说没得谈了。 必须承认，在来见白鹰之前，司藤有过动手的打算，他相信白鹰也是一样的。武力从来就是为谈判失败准备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